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，本市白天以晴天为主，大气透明度较好，午后南风四级左右，扩散条件较好，空气清新，光照充足，气温也在逐步回升，体感比较舒适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背着南方2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1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蒙哥铁木尔和海都正混战在一处，真金纳木罕人马冲过来，又把他们包围在一起。海都一看大惊，蒙哥铁木尔却哈哈大笑说，哈哈哈哈，这回倒是要看咱们谁杀谁了。真金说，王兄，你的封国在最富饶的河中之地，而且兵马财富是最多，你理应守土纳贡，成为各宗王的榜样才是，你反而挑动兄弟叛乱，损兵折将，这一次该当拿下问罪。但是念骨肉之情，此次放过你，你只要放回安童即可。海都冷笑道，不巧啊，我把安童早已送回河中领地，而且他已任我韩国丞相，为我所用了。真金又说，好，那么回河中之后，把安童放回大都，对你叛乱之罪不予追究。海都瞅了瞅左右，这真金的人马把他围的是水泄不通啊。海都说，王帝，我回河中就把安童放回，你要信守承诺，不再发兵侵扰我。真金严肃地答道，富含宽容待各系宗王，从来没有对你们发过兵，你们只要各守封国，按时纳贡拜见，出徭役，就相安无事，富含会给你们封赏。如果你们不守本分，挑唆兄弟关系，甚至互相残杀，起兵叛乱，富含是绝不会轻饶你们。海都施礼道，好，那你们让开路吧，我走人。将士们两厢撤开，留出一个通道，海都领人马走出去。蒙哥铁木尔下马施礼，感谢真金相救。真金下马还礼道，王兄，这次教训不小啊。蒙哥铁木尔痛心疾首地说，是啊，损兵折将不说，还差点丢了命。王帝回去告诉大汗，从今往后 数斥韩国子孙再不侵扰东土，并按时纳贡，出徭役。说罢，紧紧地抱住了真金。海都的军马逃过来，军士们把安童关在囚车内压着走。海都在马上瞅着安童，拈须而笑。安童大声问道：“海都，你要把我带到何处？”海都说：“哼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”母子连心，查毕见纳木罕久久不归，是异常想念，对忽必烈说：“真金纳木罕，这又好久没有音讯了呀。”忽必烈说：“纳木罕又回到哈拉和林真金的身边了，已经很安全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”查毕说：“眼下还在征战之处，在战马冰刀之中，做母亲的我如何不担心呢？”忽必烈说：“我想让纳木罕继续留在那儿。祖汗时期四个儿子各封其国，我要把纳木罕改设为北安王，让他镇守祖宗之地，安定一方。”查毕说：“那我到儿子那边去。”胡闹，赶快吃饭吧。姚叔拄着拐杖在自己的府中走着，佝偻着腰，显得愈发的老态龙钟。看见刘秉忠进来了，姚叔说：“我想我是不能死在阿赫玛那个奸臣前面的，我要亲眼看到皇上拿办他，整肃朝纲立制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”刘秉忠笑道：“你呀，真成了神喽！我告诉你，北边战事告胜了，但是海都还没有被抓住，把西里吉给抓起来了。蒙哥铁木尔回到了钦察封国，海都也回了河中封国。”姚叔说：“那这还是不能根治啊。”刘秉忠笑道：“你呀，一会儿聪明，一会儿糊涂。那四个韩国总得有人去管吧，你换了别人还不一定比他们好呢。”姚叔问：“那真金该回来了吧？”刘秉忠说：“皇上还没有降旨，两个皇子中不知道留谁戍北呢。你又聪明了，让燕王回来整治整治阿赫玛，是这意思吧？得了，我告辞了。你又站起来了，我也回去禀报皇上。皇上啊，一直惦记着你呢。”大都皇宫中，忽必烈把伯彦、刘秉忠、董文炳召集起来说：“北边战事告胜，海都蒙哥铁木尔已经回到了元丰国，但是海都还没有放归安童之意，证明他还没有完全归附，依然有二心，因此北边仍旧不能忽视。留谁在哈拉和林戍边最合适？我先听听你们三位的意见。”三个人互相瞅了瞅，伯彦说：“臣以为燕王留在北边一段更为有利，海都依然怀有二心，这一有机会还是会叛乱，燕王在那里对海都的震慑更大呀。”刘秉忠答：“臣以为燕王领中书枢密院，不宜长期外任，回来协助皇上总理朝政才是啊。”忽必烈又问：“文炳，你意下如何？” 董文炳答道：“啊，皇上，臣也以为留北平王在北地，让燕王回朝合适。而且北边暂且安定了，但是东道周王乃燕之乱依然继续，也需要发兵啊。”忽必烈说：“这样吧，改授纳木罕为北安王，总领哈拉和林宣慰司，真金回朝复命，命连西县加紧进兵追剿乃燕。”伯彦、刘秉忠、董文炳三个人一起答道：“遵命。”忽必烈突然又问：“在新军将领中，谁善海战？”董文炳说：“刘整多年带大江水师，大军过江时吃过他的亏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不行，刘整老了。”伯彦问道：“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”忽必烈说：“你们还不明白我的意图吗？通过高丽王王纯两次派使臣去日本国，都被他们扣留在小岛之上，最后一次是赵良弼，依然被他们关押在绝情岛，快成了第二个郝京了。”刘秉忠说：“是啊，也真是可恶，我国对各国使臣都是有礼有加，互通友好，有些小国就是冥顽不化，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教训他们一下也是未尝不可呀。”伯彦说：“如果海上征日本，还有一人可担当此任，范文虎，现受江浙行省枢密副使，新军副元帅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传旨，授范文虎为新军都元帅，专责操练海上功法，着江浙行省右丞相张弘范拨银两，打造战船、海战兵器、军服，以备征伐日本国。”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励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丞相府中，刘秉忠居中而坐，阿合马坐在一侧。刘秉忠说：“皇上有旨，让江浙沿海制造战船兵器，操练水师，需要军费。这是兵部拿出来的开支预算。”阿哈马接过来，不屑地放在一边说：“丞相，江浙行省治辖都是富庶之地，这几年他们基本上不给大都纳贡，那些课税银两钱钞都哪儿去了？操练军马还要大都国库出。”刘秉忠提高声音道：“你是管钱粮的，这事儿你问谁呀？”阿合马闻听也毫不相让地说：“哼，你是右丞相，你应该知道这些情况，我今天告诉你，你应该向皇上禀明。”刘秉忠闻听生气地说：“阿合马，你懂不懂下官对上司应该怎么说话？”阿合马冷笑道：“你们平日诬陷我控权敛财，一到关键时刻都伸手跟我要钱，你们当我是摇钱树啊？一摇就哗啦啦往下掉金子银子呀。” 刘秉忠站起怒斥道：“阿合马，你放肆！” 阿合马面不改色地说：“难道不是这样吗？ 我想尽办法开税源，精打细算充实国库。你们这些清谈家就眼红。那你们满腹经纶，下笔千言，有本事弄军费去啊。 刘秉忠气得发抖斥道，岂有此理。说罢咚咚咚迈着步子走了出去。 真金回到大都，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去拜见傅寒和母后。查碧着急地问道， 那么寒怎么样？我那件棉袍你给他了吧？ 真金说，母亲他很好，他向母亲请安，那件棉袍已经给他了，他穿着还挺合身的。 忽必烈问，蒙哥铁木儿主动放了纳木汗，那西里吉呢？ 真金说，不是傅寒，是我设计离间的他们，海都和他互相猜疑，蒙哥铁木儿就放了纳木汗，我把西里吉捉住给带回来了。 忽必烈闻听没好气地说，哼，这个以怨报德的畜生，留他干什么？ 查碧劝阻道，皇上，他也是个孩子，他也没有折磨纳木汗，不要杀他了。 忽必烈说，先关着吧。真金，我想对日本用兵，还有平定东道王乃彦之乱，你要担起中书、枢密、总理、朝政的责任来。 辞别了父母，真金径直去姚叔府中探望他。姚叔打量着真金说， 哎呀，一晃就好几年呐，这真是白驹过隙呀。 真金说，师父的精神还挺好的。 姚叔说，嗨，你这是在安慰我。你离开大都的时候，我还是两条腿，现在你看看，多了一条了。 真金关切地说，师父，听说您病了很久了。 姚叔说，是啊，差点就让阎王爷把我给请去了，我硬是没去。我不能死在阿赫玛前头。你回来的好，你好好管管他。他们都说，阿赫玛就怕你。奸臣误国呀，他现在是专横跋扈到了极点，连刘丞相都不在话下。前些日子还因为江浙操练水军费用一事跟刘丞相吵了起来，秉忠还到我这儿诉苦啊。 真金说道，是的，我回师途中就听不少人这么说的，我会查核他的。 姚叔说，啊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和秉忠商量好了，那就是劝皇上立储君，让你去经略北地，这也是皇上有意为之。你这一次得胜而归，皇上也该满意了。 真金谦虚地说，师父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是不是秉国之才，你最清楚啊。 姚叔笑着说，所以啊，我和秉忠跟皇上说了好多次了，我还得要去说。 过了数日，刘秉忠、姚叔一起拜见忽必烈，商议立储君一事。 刘秉忠说，皇上，立太子之事不必再犹豫了，燕王此次镇北处理复杂的纷争十分妥当，表现出了总领处置大事的才华呀。 姚叔也说， 皇上，这些年 微臣总在您的耳边嘀嘀咕咕，说得对的少。现在我想多说也没什么能说的了。立燕王为太子是一件大事，非说不可。忽必烈说：好好好好，二位老臣多次说过立储君一事，我一直犹豫不决。经过这些年观察任用，真金确实令我满意。过几天在朝堂之上宣布，望二位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多加指点他呀。次日朝堂之上，忽必烈察必并排坐着，身旁稍下坐着真金，阶下排列有伯彦、刘秉忠、姚叔、董文炳、阿赫玛等等文武百官。忽必烈大声宣布道：文武百官，南北战事告胜，四海平定，百姓安居，衣食丰足。燕王真金勤公政务，宽仁敦敏，镇北期间又展示才略，经百官推荐立为太子，居东宫，东宫定名为隆福宫，太子总理中书枢密，望百官共同拥戴。文武百官一起下跪齐呼：吾皇万寿无疆，太子千岁千千岁。忽必烈又说：大赦天下，开仓赈济百姓，减轻徭役，课税，举国庆贺。文武百官又一次跪下说：吾皇万寿无疆。刘秉忠和阿赫玛发生矛盾后气不过，来找真金说道：太子，皇上有旨操练江浙水师，制造战船、兵器、军服等，江浙行省国库银两不够，皇上让臣从大都国库中支用。臣跟阿赫玛丞相说了以后，他说让我们这些清谈家自己找军费去。嘿，这气得我没办法呀。真金闻听是拍案而起，气愤地说：岂有此理，来人呐，去把阿赫玛给我叫来。一个福来的家奴如此嚣张，祸国害民。刘秉忠闻听赶紧说道：太子，阿赫玛党羽遍布朝廷上下，各行省也多有爪牙，太子小心呐，不要捉蛇不着反被蛇咬啊。真金说：我清楚，扳倒他也绝非一事，但是父皇让我总理国政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阿赫玛的管家匆匆来报说太子要见他，阿赫玛一惊站了起来，随即又镇定下来说：知道了。管家退下，阿赫玛在屋中走着，自言自语地说：他叫我干什么呢？会干什么呢？哦，肯定是刘秉忠告我江浙拨军费之事。阿赫玛拿出一张纸，写了一段字，又盖了章，揣在怀中，是匆匆往外走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长得高你就看得远，面对苍山来呼唤，气儿也顺，那个心也宽，你就年轻20年。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春风得意，花开为你，读经典剧本，看仁义大戏。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，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，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，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，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，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，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，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，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，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，百场文化演绎，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。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。 春风吹，风筝飞，放风筝去喽！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。 老师说过，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。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。 电量京城，安全你我。 Next station is 国展。 到站了，向着车展前进。 说看车来车展，我想装修去哪儿又好又全还不贵呢？ 全包圆呗。 哦，999一平米，含实木家具送电器的全包圆，真能一口价全包圆了吗？ 就跟买车一样，地铁来开车走，全包圆，从毛坯房到拎包处，打400-606-8866先问问吧。 这装修能像买车一样方便，看完车展，要不咱向着全包圆前进。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。详见店内活动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蜜语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，遥鲁长城下，枕梦山水间，享亲子时光，赴星空之约，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。 声音有颜色吗？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，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。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？ 我爱这蓝色的。 这是蓝色的声音，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？ 黄色的脸，黑色的眼，不变。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，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